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咯，即系讲理想又有咩错咧？即系。新年快乐都冇错啊！你知唔知今日咧录音嗰日而家唔系新年新年啦、啊、今日咧就年初六，咁咧有朋自远方来，就不亦乐乎。咁首先啊，呢位网友讲，介绍你知边个先？ 啊，我系麦兜啊。 哦，麦兜，嚟自边度啊？ 英国。 同啲网友拜个年先啦、 啊。新年快乐，大家。 啊，真系咁，我祝啲网友沟女沟到唔停手啊，搞嘢搞到冇得唞啊！啊，如果女听众，我希望你可以高潮迭起，又盆满钵满啦！啊，废话少讲。咁啊，点解会嗌阿麦兜过嚟咧？咁样就试完咧，有一日咧就收到啲 PM 啦，咁佢又话啊，我要唔要啲英国嘅玩嘅资料？我真系心谂黐紧线。大佬，你真系问我，又有嗰句说话，你问个导游要唔要白粉？你嗰个答案就系问，导游你要唔要白粉啊？我梗系要啦，讲真系咪先？咁啊，阿麦兜就休假啦咁啊嚟咗香港，咁啊，而家请你上嚟倾下啦。咁我想问一个问题，英国系咪好撚闷嘅？ 睇下你点咯，你好似你香港住惯嘅话咧，咁你就可能觉得英国闷，但如果你住得耐，你就中意英国。 系嘛？但系我知道咧，你知啦，英国嗰啲啊鬼佬又多，啲人睇波啊，即系好似我哋啲战男啊，系咪真系唔系好应该去玩啊？有得定，定系冇渠道玩咧、啊？ 你有窿路噶嘛？你住唔住得耐咁，你梗系咩啦？你住得耐咁，你梗系知啦。如果你住得唔耐嘅，咁你觉得哇冇嘢做喎、啊，个英国系。但系你住得耐嘅话咧，你明唔明？你识得人多，又成嘅话，同埋你睇住边区咯。如果你住深山嘅，真系。对住阿羊咩唔通？ 咁啊系，嗱，你住英国边部分啊？ 北边， 北部，英国北部，我、啊、都几冻啊，而家好冻哦。 一般啦，系冬，又咪一样英国咧？有铁头暖气噶嘛系 ？O K， 系啊。咁样如果譬如好简单啦，我去到英国北部咁样，啊，直接去搵个性工作，啊，几钱到咧？ 嗱，英国有两种嘅，一你要外国，你要英国定一外国人定中国人先？ 嗱。梗係外國人你又講下中國人又要講下啦。我你今日落到嚟呢我揸乾你㗎喇，我真係俾你聽㗎，你講曬你我哋想知嘅嘢俾啲網友知㗎喇。先講啲鬼婆先啦。 嗱，有兩種嘅外國人呢，有一種就係你叫上網 escort 嗰種嘅，係嗰種嘅話呢就唔平，嗰種呢就係要最少都差唔多100磅㗎喇，係 100磅 1500到啦，係但系問題咧，100磅咧，佢就講埋所多條件，就乜都唔肯做嘅好多嘢，係例如你要揾啲另類少少嘅嘢咧，佢又唔肯咁樣，即係佢列曬明佢做乜唔做乜咁啦。 即係話我一定要帶袋嘅，唔好去香港乜唔 係啦，之類咁樣係。佢咧會縮埋個樣，佢唔會縮埋個樣，但係縮身材、縮下成俾你睇嘅係。但係問題咧，你就一定要有車，點解咧？佢唔會去你嗰度嘅，你一定要去佢屋企。 哦， 係啦，可能就好遠嘅，你唔知邊 Q 度嘅，講真係。 1500。 大約嘅啫，你仲未即係個最平個價嚟嘅，講緊係 係 啊。有另外一種企街，企街嘅話咧，你呢個就一定要識窿路啦，係一定要識窿路啦。你唔係 local 嘅人，你唔知係。如果你倫敦嘅咧，唐街附近啊大把啦，係。但如果你第二啲地方嘅話咧，例如咧曼城啊咁啲之類嘅話咧，有另外一個方法係咩咧？睇報紙 係 有啲 local 嗰啲地區嗰啲報紙咧，後面寫曬啊邊度啊，打邊個 number， 邊個點 number 你啦 ，call 嗰條友嗰條友咧就叫你即係得啦，我會帶女過嚟㗎啦。 即係日出東方報都係咁樣啦， 之類啦。但係咧 how much 咧最緊要係 嗰啲都要成50-60磅嗰啲係，嗰啲係中國人嚟嘅係，嗰中國人嚟嘅嗰就50-60磅嘅係。嗱我 而家我系主持你嘅嘉宾，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新年流流，唔好等我帮你开年话你听。 老细， 应该系点样咧？首先问一问，嗰啲100磅嘅鬼婆，几多岁到，靓唔靓咧？大概 嗱，英国人咧，佢唔系20多岁嘅，佢30几嘅，系啦， 系。 所以咧，我就话咧，另外一个地方啦。 咁啊，其实咁嗰啲唔讲啦，都系讲翻嗰啲五啊磅嗰啲。 唔系，有另外一个地方啊。如果你向爱丁堡玩嘅话咧，有另一个地方叫做 London Street。 London Street Boy and Dan。伦敦桥。 嗰个伦敦桥嘅，呢个伦敦街。 伦敦街。 喺火车站附近嘅，如果有朋友去嗰度嘅话咧 ，London Street 嗰个咧，成条街都系啦。但系咧， 都係有幾間啦，入面嗰全部咩呢，凍牛末廿零歲嗰啲係身材 model 咁樣嘅，嗰啲就真係正啦係。 How much？ 60磅。五六十都係。 都係五六十。咁樣點樣玩法呢，譬如我入到去嗰個地方係咪 body massage？ 但係佢啲所謂 body massage 都係求其兩下嘅啫係。 嗯 ，massage 唔系帮 massage， 就咁 massage 求其两下啫，系。 即系入到去就 两嘢啊，两嘢啊，跟住就执剂啦，系。 跟住咧执剂，然之后又自己冲翻个凉，跟住走。 系啦。 咦，就快餐咁样，快餐形式啦。 一个钟到啊，系。 即系大陆嘅快餐形式啦。 之类，但系人哋嗰真系 top 喎，系。 大佬，东欧妹喎、 啊。系啦。 我啊未搞过，唔知你有搞过未咧？ 一次啊！ 啊，有得讲啊！ 唔系你明唔明啊？你上到去嗰度咁啊，顺便又食埋嘢，有海鲜有食，你当一个旅行咁解啫嘛，系顺手系咪先？ 嗯，咁如果头先你话讲过有啲中国人啦、啊，咁都系五六十磅睇报纸嗰啲系咪啊？ 系 吓，咁嗰啲年纪有几大到咧？ 睇嗱，我住我嗰度咧就 北部啦， 北部啦系。咁就嗰邊就真係，因為點講呢，因為地區問題啦，嗰就冇咁多嘅，你落倫敦曼城就百名漢多好多嘅，嗰、邊就比較靜啲嘅，咁就真係有三十歲都有廿幾歲嘅，睇你守唔守神啦、啊、不過呢如果知道有一地方嘅話呢，就真係衰格到呢四十零歲都有嘅係。嗰啲都成五十磅啊，你唔好講少嘅啫。 咪四十零歲五十磅 差唔多四十歲啦。 四十歲唔係身唔係輕到五十磅，係五十英磅喎、 啊。係啊。 哇真係。咁樣點玩啊大佬，即係你知啦，嚟得英國咁樣其實好多消費都貴㗎嘛。 咁都話你睇區㗎嘛，講真係。你嗱例如你倫敦咁樣，你梗係多花款玩啦倫敦係，因為你始終係大城市嗰啲嘛係。你直情你係點講係倫敦嗰度，你係凍曬個招牌㗎啦已經係喺門口，好似香港啲鋪蘭街咁樣凍咗個招牌度㗎已經係。 咁有冇啲相睇下咁樣之類出嚟咧？ 你都係上去揀嘅，都係。 都係上去揀，就有一揀嘅，唔係話得一件半件嘅啫。 唔係，有嘅有你揀嘅係。 哇！但係你揀，但係如果你話五十磅，即係為幾錢啊？港幣 乘翻十五，七嚿八嚿到啦。 七嚿八嚿都係執一 Q 一個鐘頭，等於香港啲酒店鐘。 咁你唔同啊嘛，咁你英國本身都係本身物價貴啊嘛，你明唔明先？ 有冇啲係平啲玩法咧？ 平啲啊，咁你淨落啲溝咯。 扣女啊，呢嚟落啲扣啱喎，大佬你知啦，我成日上深圳都落啲扣女嘅，扣啲咩女先？我英文唔好叻。 你想要扣大陸妹又得係？ 大陸妹 係啦，點解咧？好多學生去噶嘛， 即係留學嗰啲 係啦，冇錯， 嗯， 係啦，香港都有，不過香港嗰啲咧就通常自己圍埋一堆噶啦，你都入唔到手噶啦，嗰啲基本上都係。 咪住先，因乜嘢容易沟到嗰啲大陆妹咧？我好老实，我哋喺深圳想沟大陆妹都难嘅，有时 错喺英国就反而容易，因为满嘛，去到冇人冇物。嗱，你要有几种嘅，嗱，你想揾贤女系真系想追人沟人又得，你要企一晚又得。 咦，好啱战舰去呢啲，因为我啲网 友嗱，不过睇区，你去嗰啲如果你大学多嗰啲地方嘅话咧，就易好多。如果例如你去点讲呢， 啲山卡拉唔好大学。 唔好山卡拉啦，例如睇波就知啦，网友係。嗱、去打比嗰边啦係。打比嗰边我唔好熟嘅，但嗰边有少啲大学嘅，咁我咪静啲囉，相对嚟讲。 咁样边几个区系多大学嘅呢？ 其实讲。 曼城多唔多？我好鍾意曼彻斯特啦，因为我主场喺嗰度。 你鍾曼城定曼联先？ 曼联啦、 啊。喂、哦、你搵老孙添喺嗰度。 我同阿杰斯仔兄弟嚟㗎嘛，係咪先。 但如果你去曼城嘅话呢，曼城嗰度。 多唔多大学先？多。 曼城嗰多大学。不过问题呢，曼城嗰度比较大分散，冇咁集中。 哦，咁都唔係方便啦。咁有边啲地方。 其实都方便，即係你真係要住得来识窿路呢。咁啊多知边度系啲人集中喺边度。 咁唔制啦。咁你呢地方系大学多又集中嘅呢，讲几个地方你听下喂。 大学多集中，嗱伦敦唔使讲啦系。伦敦唔使讲纽卡素啦系。 廖华纽卡素。 系啊。纽卡素啦苏格兰都多，因为苏格兰几间大学㗎系嗰度又系。奥丁堡嗰就系。同埋苏格兰嗰度细呀，集中都系嗰两个地方。 点玩法呢？咁如果我已经系扣女咗 ,disco, 咁点消费呢？ 咁睇下囉，因为睇下咩人搞手啦系。有啲呢就有嗰啲中國人開㗎啦，有啲地方就即係嗰啲 disco 就每人一晚咁樣呢，即係可能一個禮拜一晚或者兩個禮拜一晚，或者有時呢就過年流好似就係過年咁樣啦，或者個人咁樣係咁就會搞啲節目咁樣啦，係睇下點囉，有睇下佢係點樣 promote 囉，有啲就係、是、ladies night 免費入場， 嗯， 有啲呢就要男女都要畀錢， 点消费法。呢我唔知啦，女唔收啊，男仔俾几钱到咧？ 入场费啦，就女人就免费啦，讲紧系，有可能就系约就五至十磅到啦，通常都五磅，因为你太贵冇人入去噶嘛，系。 系 weekday 定系星期六、星期日？ 唔会拣星期六、星期日，佢场唔租俾你噶，系，因为啲外国人都满晒、通常拣 weekday， 大部分都系礼拜三。或者礼拜一，点解呢？因为礼拜一呢就唔系你入下嘛，礼拜一点解呢？因为佢好多嗰啲做外卖嗰啲啊，礼拜一休息。 点解？ 嗱，英国人咧去香港人咧，十个九个都系开外卖店噶啦，系。咁咧，佢点解礼拜一休息呢？就呢个传统嚟，我都唔知点解系。礼拜一休息咧，咁佢啲仔女通常放假噶嘛，系，所以佢通常好多时间礼拜一嘅系。如果香港人 BBC 嗰扎就系、是，但系你话如即系点解？揀禮拜三呢，呢個我就真係唔知啦，係。 OK， 係啦。 咁樣佢啦，入場費就五磅， 五至十磅到啦，睇區啦，又係睇區。 最貴都係70蚊啦，即係話。我係最貴八五蚊， 八五蚊，貴嗰八五蚊到係。 咁樣飲品啊，Kelly Cola咧。 飲品嗱都係睇區啦，講真係。如果你倫敦嗰啲，唔好講倫敦啦，因為倫敦特別貴，貴到媽都認得嗰邊係。你好似我住嗰區嘅話咧，就大約係兩磅到三磅到一支酒啦，係。有時仲會包翻 game free 嘅係，睇用做 promo。 即是话两磅咁两磅嚟讲即係 三十蚊到係。 喂仲买一送一。 有时啦係。 仲平过香港 Happy Hour 喎、哦。喂即係消费咁平喺英国。 唔係要睇时睇时份㗎嘛讲真係。嗱例如点解呢你嗰时礼拜一咁样啊係。礼拜一本身嗰个场唔係好旺㗎有时呢。咁佢咪焗住要平啲囉俾你囉係。例如礼拜有时礼拜四礼拜五咁样嘅礼拜五佢情租俾你啲嘛讲真係。满晒。有時如果旺啲嘅，咁佢咪咩咯？佢有時你點都要搞一兩次特別平先吸引到人嚟噶嘛？講真，有時例如佢剩嗱，例如好似例嘅，搞咗四次嘅，有三次都有兩三次都剩嘅，都唔係咁講人嚟嘅，咁咪一次平啲咪吸引你人嚟咯，就係咁解啫嘛。 咁即係我可能即係唔知飲幾多酒啦咁我最低消費咧就我要溝埋女係咪？啲酒要請埋啲女咧，通常 其實請最好咯，講真係，因為你咁講真，大佬你幾磅銀幾十蚊 沙皮。仲平過我去深圳，我同阿哥倫主持嗰度45蚊一，45蚊一罐啊，大佬。 一罐。 一罐啊。 仲係識嘅添啊。 啊，識嘅添啊，大佬就唔平啊，你啲酒水，你啲卡拉 OK 場嗰啲酒水。 英國一樣。英國一樣嘢好咧，佢就係、是、嗰叫做多嘢你多酒你揀係真嘅。 啊，嗱呢樣就啱啊，你話啫，你知啦，我係諗住飲曬全世界嘅酒為目標啊嘛，當然咧幫曬全世界嘅亞洲區嘅女仔，我都係為目標嘅嚇。喂，咁啊，我都。玩一萬期啦，或者溝女都好啦。即係佢哋又好似係咪好似啲卡拉 OK 場或者好似酒吧場咁樣坐喺度，咁你咪膽粗粗攞支啤酒行去撩下佢，同佢傾偈，定係點樣去溝到啲中國留學生 咧？嗱，有幾種嘅。嗱，一樣就你話，即係好似大陸嗰啲我冇去過係，但我估都係成班人喺度跳舞，跟住你走過去嗰種啦，係。咁其一啦，啲例牌㗎啦，係。第一樣嘢就係咧。可能有成班人落去咁樣嘅係，可能有成班女落去就搵獵物，咁成班仔又一齊搵獵物咁樣。另外一種呢就係佢亦朋友帶朋友嗰種落去亦都有嘅係，其實玩法大家都係大同小異講真。 係唔係即係咁容易溝呢我想知道呢樣嘢。 如果你有心其實真係好易溝。 嗱你喺英國住啦咁樣你即係你而家容易啦窿路都。多啦，咁如果譬如因為我哋旅行旅遊性質嘅，咁我又點樣？即係係咪即係旅遊性質都可以溝到女？ 得㗎，冇嘢㗎，其實你都係落去啲嘢得㗎啦，基本上都係落去 disco 咁嘅啦，基本上咧基本上可以就可以溝到好多時都係。 係咪好 open 先？嗰啲中國留學生 係真係好 open， 即係要戒女要戒幾耐咧？要戒佢幾耐先可以即係勾得到？ 好難講喎，睇你個目標係你個對象咩樣？揾對象揾老公咁，你真 係咁啊係，咁啊先 睇你睇你撞著係咩咯？講真，不過有時候有樣睇嘅，講真你都知㗎啦。 咁啊，通常啲女都係揾獵物啊，周圍睄嗰啲啦。 係 啊，有啲咧就其實最好你咩咧？成班女坐，好多時咧就成班女坐喺度嘅。 但成班女坐咧，咁我哋旅行嘅都係兩三個去嘅啫，咪消費好貴，變咗請幾廿條女。 咁如果你用港紙兑翻英鎊咁計，梗係貴啦。 咁係你條友喺英國做嘢，都係，所以嚟香港使錢咪你咪平咯，係咪先？ 係咯，真係。所以睇下，其實你如果你抱住一個旅遊性質咁樣嘅，其實講真，如果你使，其實一萬問心嗰句啊，我俾盡你使100磅，你根本冇可能使100磅。嗱，如果學生嘅要作客嘅，你要作客執劑嘅，一係就去間房，一係就你翻酒店，兩樣。 佢有咩房啊？ 学校宿舍咯、啊。 大学宿舍 系啊， 通常问啦，作客大学宿舍嗰啲环境系点样嘅咧？ 大学宿舍就隔音差啲咯，不过个个都系咁噶啦，系。 使唔使咧？好似香港某大学咁咧，要将对鞋咧放咗出边一对男装一对女装咁，呢啲人先唔入嚟啊？ 唔使，冇人理你咯，真系。 点解冇人理咧？ 例如我讲翻我前读大学嗰度啊，系嗱，你入 你入唔乱大学？ 冇，好正经噶，你嗰啲人。 你北部嘅都系北部噶， 北部 入乱大学啦，得啦。 系正经嘅，你嗰啲 正经入乱大学得啦。啊，科技大学啊嘛，你嗰间叫做。 嗱，我都想嘅啫。嗱，例如你大学咁啦，你上咗房。其實呢你就有一個好大嘅 door 嘅係咁點解就分開兩邊嘅、即係嚟你一左一右咁樣即係每邊有當你五間房咁樣啦係。你呢就即係驚住人嚟偷嘢呢就你有一拖住自己嗰邊嗰度門呢嗰度大嗰條走廊嗰度門呢先至再入到你自己間房嘅係。 嗯。 咁樣嘅。咁你就一個人一間房嘅係。 真係唔同香港大學嘅香港大學香港啲大學啊唔係話香港大學啊。香港大學就係上下隔床㗎嘛係兩個人一間房㗎嘛。英國就唔係嘅。 唔係一個人一間嘅，因為英國人、英國佬比較着重私隱啊，係，所以一個人一間房，同埋英國地大，始終都叫做比較 咁係，係 咪先？要一個人兩間房，我真係兩個一間房，梗係唔滯啦，講真的。 嗱，我佢可能問你就唔係咁啱嘅，但係都問問啦。啲如果我唔想去，我唔想作下主場，啲女係咪咁容易肯跟你翻去咧？ 咁真係都係咁講，都係睇你嗰個獵物係有冇意思，有冇問題，係講真係。如果你話旅遊性質咁嘅話咧，係呢樣我就唔真，呢樣我就唔多清楚，我費事誤導人。呢樣我就唔多清楚，因為我未試過人咁樣誤導啫。但你話如果正式咧，好似我哋住咁樣啦，係如果你話要啲女跟你嘅話咧，真係唔難。如果大家有興趣，真係唔難。 就梗係啦，你又有車又成，係咪先？咁喺個車度搞得啦，你。 喂，英國你識開車真係方便好多。 係咯， 係。 咁但係唔係好多名啊，但係因為嗱。有啲人你知啊，我啲網友唔係個個好似我哋咁靚仔㗎嘛，你知啊，其貌不揚嘅吓，咁其貌不揚嘅有冇一啲呢即係唔使溝嘅，即係話塞牙塞子俾錢又係中國留學生咁樣。 有呢啲就真係要識玩啦，呢啲真係唔係個，因為點講你始終做呢啲都唔係好 有光好光鮮啦、 有，但係你就真係點講呢，真係有識人啦，呢樣真係啦。 咁如果一個遊客就唔會識人㗎喇喎。 呢樣我幫唔到你呢樣係。除非你上網搵人啦講真係。 咁你又譬如你建議啲網友呢係去邊度點樣玩法呢，如果去英國。 嗱都係你睇區講真真係。你睇。 咁唔去倫敦㗎啦，呢鑊真係唔去倫敦㗎啦，去啲北部啦。 嗱我當你曼城啦係。如果你曼城嘅話呢，嗱第一樣嘢你就真係落啲。落啲。 唔係首先係去咗我主場睇下先咁樣。睇返場波先咁樣。 係啊。睇返場波。跟住呢你都係第一最方便都係睇報紙。因為你唔熟嘛你遊客係。你睇報紙。你睇報紙其實有，其實嗰啲都基本上都 OK 嘅講真係。 即係上頭係 OK。 年紀 OK。佢得俾你揀嘅其實都係。佢得俾你揀。 即係嗱香港啲報紙冇想睇嘅。英國嗰啲有冇先。 唔係你係佢你打電話俾嗰個人。嗰個人呢就會叫你去佢個地方嗰度，兩樣嘢，一係就去你酒店，一係呢你就去嗰度，兩樣嘢㗎啫係。 咁都冇即係冇得揀得條女㗎嘛。 唔係，如果你上去嗰度你有得揀。 上去佢嗰度就有得揀。 你如果去嘅話呢你會問清楚佢，因為佢唔止得過㗎嘛係，佢好多㗎佢係。咁、你打電話你要咩類型乜嘢樣乜嘢性嘅幾多歲大約係你要咩服問下佢會俾到你㗎啦係。如果你唔 OK 嘅話呢佢都唔收你錢㗎係。 連車費都唔收㗎。咁如果要條女嚟我度。 即係佢通常佢問你住邊區㗎嘛係啦好飄遠咁梗係唔理你㗎真係。如果你話你話嗰都係佢真係附近你可以上嚟睇一睇先咁樣冇乜嘢。 就唔收車費嘅唔 知。係囉通常都唔收㗎。 即係唔似香港啲活膠咁樣㗎係咪收返50,000先唔啱就。 哇大佬嗰啲真 係。OK, 嗰啲唔好講香港嗰啲活膠好似應承啲網友到而家未做真係似咗俾人屌。OK, 我到啲到時講下先。嗱咁如果我去到佢哋嗰個主場啦即係嗰啲睇報紙嗰啲。住边度呢我边度博嘢呢 去佢嗰度佢有床有成㗎係。 即係佢係一个住宅式啦定係好似个商业区咁样 呢唔係商业区唔係商业区好似一间房咁样嘅即係嚟开间屋咁样嘅係即係好似香港嗰啲锦中仔咁样啦叫做係。上到去咁呢就即係有个位咁样跟住有间房俾你就入去搞掂㗎有几间房咁样係。 OK, 咁样我再諗先有咩问先。唔係都要问一样奇怪啲嘅嘢。咁樣如果係喺英國呢咁樣去玩啦係咪除咗玩呢樣嘅嘢有冇啲 厌舞啊， 有有有，For Your Eyes Only， 有一间叫 For Your Eyes Only 嘅、嗯，我去一间啊，系点样咧？即系你佢一只歌就五分钟嗰啲咧，即系坐台嗰啲嘅。 哇，好似而家我哋冇听我嗰集嗰黑厅咁样，差唔多。 唔系，嗰啲女真系 model 嚟噶，嗰啲系真系 model 身材噶，系嗱要跳一只舞咧，嗱咁你有得拣嘅一种就系、是、点样咧？有一间嗱，一种就系你几条友坐喺度嘅话咧， 嗯， 就系、是、跳俾大家睇嘅；一种咧就系、是、你私人跳俾你睇嘅，即系 即系好似people stand 咁。 系啦，但系嗰个咧就系咧唔知十磅至十五磅到啦，一只歌，一个大约。佢揀㗎啦，唔一陣只有帶女花咁咧。 我計幾錢啫？十磅即係 十到十五磅。 十五計十磅啦，十磅就八五蚊，八五蚊就跳一首歌，但係五分鐘到。 五分鐘多。 哇、哦，好撚貴喎、 啊。係，但係人哋真係嗰啲身材冇得比，講真真係 top 㗎，嗰啲真係。 脱衣嘅。全三點進露，定係有保留？ 有啲有保，有啲冇保，睇下乜嘢。但係有一個問題咧，就係你唔可以掂佢。 嗯， 你一掂嘅话咧，那个石桥真系一脚兜你出去噶。 哦，咁捻我 啊，系啊，因为嗰啲系好保护嘅，嗰啲系，同埋咧佢真系咧成个閪贴住块面咁样跳嘅。 咁嗱咁啊，一块閪贴住块面，我有少少幻想出嚟啦。我唔掂佢啫。可唔可以同你倾下，跟住有冇得着落咧？ 通常都唔做。 咪系，真系好啦，做顶瘾嘅。你睇到我睇完之后已经眼骨骨啦，又唔同我做， 都唔做嗰度系。 即 咁有例外啦，呢样你要自己同佢丟啦。不过通常以我所知呢就大部分都唔做㗎。即 係好似我哋返大陸啲人溝 DJ 啊溝 dancer 咁樣啦，通常啲女都话唔做嘅，但係都可以啲话嘅。 佢唔知佢真係唔丟你嘅真係。 咁样我都做 service 嘅嘢梗係只係一套㗎啦。通常如果我睇完呢啲咁嘅 for ice only 嘅睇完之后附近系咪会有都有啲场啊俾你出火㗎呢？ 冇你都系要睇佢讲真係。都系要睇区， 都系集中喺边度多咧？呢啲 市区嘅就其实系合法嘅，英国呢 合法嘅， 合法嘅系， 即系 不过啲地方唔平啊，消费你入场费都十磅，饮支嘢嗰啲真系成五六磅、六七磅，你分钟埋单要成七啊磅啊，个人六七啊磅一个人 啊。哦，咁啊真系咁， 嗰啲真系贵，嗰啲真系。 咁即系我建议啲网友如果发达就可以去啦，如果你唔系发达嘅咧。都系去翻北部溝啲中國硫磺山好啦， 都唔係北部嘅，你南部都有。 南部有啲咩區好啊？ 嚟你其實嗱好多都嚟你收 fanpage， 總之係大學區得㗎啦，係講真。 咁我都要啲網友知道邊啲大學邊啲係大學區，邊啲唔係，邊啲冇大學㗎嘛。 咁你唔係去英國，又為咗去溝女啊？ 大佬戰艦啊！你我真係唔知點講，每一次啲網友見到我。即係除咗你之外啦，因為你自己返大陸㗎嘛，見到我都話去踢波嘅唔係諗住踢波，去同我食飯嘅唔係諗住食飯，係諗住食完飯之後拿住回鄉證去㗎嘛，個個網友都係咁樣㗎嘛，或者同我出嚟嘅個個都係咁㗎嘛，就唔同嗰啲㗎嘛，即係話一定要有下文一定有下著㗎嘛，戰艦去得英格蘭佢真係除咗去主場睇波之外都一定係要㗎。我覺得我聽得呢個節目嘅網友係50%啦，起碼一半啦，起碼一半係咁㗎，就包括好唔好嗰啲 friend 唔講得，即係包括有啲名人在內，有啲我認識嘅名人在內都係咁樣嘅。 嗯， 但係咁樣如果咁樣玩法就唔建議啦。 因為點講有時你話呢追唔追到，溝唔溝到，齊唔齊到，你睇你好唔好彩。有時真係，我試過有個朋友嚟嘅，我帶佢去嘅，佢真係一個都溝唔到。 咁 有時點講，你要睇嗰晚個環境要成，有時睇下啲人係成，好多人做嘅。 咁你 好似帶一個其貌不揚嘅，又唔出聲嘅，佢反而溝到嘅，係砌到嘅。 嚇、啊！咁我去咪真係肯定砌唔到，我又唔係其貌不揚。 喂，睇 我講嘢，我講嘢個鬼心得口水。 好难讲喎，唔系即系睇下你啲女系点嘅啫。嗰晚有时系你去大陆，你都唔系晚晚沟到啦。你话啦，系咪先？你都唔系晚晚。 我唔保证你沟到女啊嘛，但系我一定保证你有閪屌噶嘛。我啱啱先同讲完啦，食閪饮茶一就 系。但系英国我唔保证你有閪屌 啊嘛。唉，好啦，呢一节差唔多，下一节翻嚟就唔知边个讲，因为呢集录音嘅。咁再完之後都同網友打個招呼，恭喜發財啊！ 恭喜發財，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啊！希望我來年有一個心願嘅，就係我係牡丹下死，精盡人亡嘅，係我放我自己啫，唔係放網友嘅。OK， 係咁。